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87集，嫁衣。一，沈秋当着瑞王的面将谢锦行狠狠夸了一通，寻常人被这么毫不留情的对比数落，面上都会有些不好看。瑞王戴着面具，让人瞧不清楚他的脸色，然而众人却清楚地看到他的嘴角始终是微微上扬的，声音也很温和有礼，最重要的眼神是骗不了人的。瑞王的眼神里竟还有些愉悦，愉悦。沈秋直说的口干舌燥，非但没有见到瑞王露出难堪的神色，反而似乎还十分赞同似的说道， 这么说来的确令人可惜。 沈秋大为沮丧，却对这个瑞王心中越发警惕起来。罗雪燕却很满意，他到底不比沈秋孩子气，也不比沈信鸡蛋里挑骨头看人这样那样不好。看着瑞王对着沈秋的胡闹也没有生气，人们总是先入为主地判断一个人好还是不好，可罗雪燕和瑞王相处了这一小段时间，却觉得瑞王还是不错的，看着很是清俊斯文，然而说话却不扭捏惺惺作态，有一种散漫的豪气，叫人心生好感。都说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满意，瑞王在罗雪燕这里很快就拔得头筹，在罗雪燕心中是比苏明峰稳重，比太子率直，比冯子贤大气，比罗玲罗玲是自家人就不说了。不仅罗雪燕看瑞王满意，罗谭对自己这个妹夫也是很满意的。他脑子里稀奇古怪，问了许多瑞王有关大梁一些新奇的见闻。这瑞王在朝宫宴上对待文惠帝不甚耐心，想走就走，想留就留，却对罗谭有问必答。罗谭之前就念着瑞王对沈庙的救命之恩，这会儿更是越看越觉得只有瑞王才能配得上沈庙，就道， 我看着妹夫与小表妹也是极为相称的，小表妹那样的性子就得妹夫这样的好性质才遮得住。 妹夫二字一出来，屋中都静了一静。瑞王好歹也是个皇亲国戚，比起来罗谭的身份就不足挂齿了。罗谭是本性大大咧咧，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，罗雪燕和沈信却是下意识地去看瑞王的反应。瑞王的唇角微勾，从善如流， 多谢表姐厚爱。 表姐，沈秋气急败坏道， 谁是你表姐，别乱喊。 秋哥哥你说什么呢？ 罗谭瞪了他一眼，笑嘻嘻道， 那个我年纪比你小，你叫我表姐怪怪的，你还是叫我罗表妹吧。 沈秋怒气冲冲地盯着瑞王，这个人凭借着一张好脸皮和人模狗样的身份到处招女子喜欢，罗雪燕和罗谭就是着了此人的道，实在可恶。罗琳看着眼前混乱的局面觉得有些好笑，不过笑着笑着想到了什么，就又再也笑不出来了，而是面带苦涩地看了一眼沈庙。沈庙正想着罗谭方才的话，心中简直有些不可思议，罗谭到底对谢锦行是存了个什么样的错误印象，竟然觉得谢锦行是个好性子的人。殊不知当初谢锦行也是威胁加冷嘲热讽，每回和他打交道都像在走钢丝，随时无法把握对方的心思。罗谭要是见了谢锦行面不改色杀人灭口的动作，只怕就再也说不出那话来了。沈信瞧着罗雪燕和瑞王越聊越亲热，心中也不是滋味， 故意干咳了两声，强行打断了他们的交谈，干巴巴地问睡王道： 你不是说过来送嫁衣的吗？怎么现在是觉得我们沈家的茶好喝，故意来蹭茶喝了？ 罗雪燕听他话说的不好听，瞪了沈信一眼，转头对着睡王，用几十年都没有对沈信用过的温柔语气，和风细雨地开口： 锦溪，你今日是特意过来给娇娇送嫁衣的吗？ 赐婚圣旨来得及，我想娇娇没有时间自己绣嫁衣了。刚好当初来定金的时候，皇兄让我将大梁最好的绣娘裁缝也带上，若是遇到了喜欢的姑娘，娶她回去的时候要送她一件天下最好的嫁衣。 她笑意清浅，一双眸子越发温柔如春。 嫁衣已经做好了，做了三个月，如今就拿过来请夫人过目。 三个月？沈妙一愣，突然想起几日前谢锦行抱他那一下，说是要量体裁衣，如今那嫁衣既然三个月前就开始做了，只怕那时候就晓得他的身材尺寸了，何必多此一举呢？果然又是他随口胡说八道，偏偏他还信了，被人占了便宜。思及此，沈妙怒气冲冲地瞪了他一眼，谢锦行微微一笑，这一点子小动作却被罗雪燕看在眼中，心中越发欢喜。这门亲事如今是想换也不能换，只能变着法儿地安慰自己。谁知道今日一见瑞王，却觉得此人不错，便感觉欣慰了许多。这会儿再看这二人动作，可不就是小儿女间打打闹闹做什么吗？自家女儿成日端着个老成人的架子，都没有年轻姑娘家的天真烂漫，偏偏在这瑞王面前表现出小女儿家的一面。那瑞王看着也是对沈妙宠溺得很，或许这桩亲事就是天作姻缘也说不定呢。瑞王比起傅修仪，在罗雪燕心中起码高出了1000个罗铃的位置。正想着，沈秋却在一边叫了起来： 三个月，明明赐婚圣旨是前不久才下来的，你分明就是说谎。难道你未卜先知，三个月前就知道要娶妹妹？还有，你怎么知道妹妹的尺寸？拿件不合适的嫁衣，再好看妹妹也不穿。 沈妙也看向谢锦行，他也想听听谢锦行如何应付沈秋的问题。谢锦行果然是各中高手，知道 三个月前在街上偶然见过娇娇，那时候惊鸿一瞥，下定决心非娇娇不娶。皇兄只让我送嫁衣给心爱的姑娘，却未说要求娶之后才能送，所幸到底是娶到了。 说到最后，声音愉悦无比，只是扫了沈秋一眼，却像是十足的挑衅。沈秋在说话这上头，根本就不是谢景行的对手。一番话，又让谢景行说得漂亮，自个儿却没捞着好。 至于尺寸， 谢景行微笑道： 有心找，总能找到。 他示意铁衣上前，铁衣噔噔噔地小跑着出去，不一会儿又抱着个巨大的箱子噔噔噔地跑进来，将箱子放到了桌上。那箱子也是有些大的，似乎是香木做的，从其中飘出来若有若无的梨花香气，闻着沁人心脾。众人不由自主地围在桌前，想着那嫁衣大概就是在其中了。饶是沈妙自来平静，心中却也有些期盼起来。前生的嫁衣是她一针一线绣的，对于同傅修仪的大婚，她总是格外上心。她也想花团锦簇，华丽烂漫，毕竟女子一生最美的时刻似乎也就是在作为新娘的那一刻。可是傅修仪当时还在藏桌，要求简朴，婚事不宜张扬， 于是他也只能收起自己想要华丽的心思，将嫁衣绣得样式简单，图案朴素。可到底是对未来充满向往的女子，又极是爱俏，于是他想了个法子，在红裙外头用暗红色的丝线绣了并蒂莲，又在纱衣里头绣了点点桃花。因为纱衣在外衣里，别人看不到，红裙上的并蒂莲又是红色丝线绣的，寻常人根本看不出来。整个衣裳还是朴素简单的款式，可是他心里却为自己这个小小的花样十分得意。他想着夜里等洞房之后，夫妻之间永永耳语，他就让傅修仪猜一猜，看傅修仪能不能猜出嫁衣上的花样。傅修仪终会看到他心灵手巧的一面，慢慢慢慢地喜欢上他的。可是到了最后那一夜灯火灿烂，他在新房等了整整一夜，等得红烛泪干，一颗心等得冰凉，都没有等到傅修仪。第二日清早的时候，却被告知昨夜里傅修仪喝醉了，宿在书房。他一夜没睡，却又要进宫给皇帝皇后请安，迷迷糊糊出了丑，又让傅修仪不忿，几乎冷落了他两三个月，傅修仪才碰了他。那件嫁衣是他痛苦的开始，从嫁人一夜的委屈，他数不尽的委屈就开始铺天盖地而来了。沈妙一直觉得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好，另一个人的心就总会被捂热的，就算是不喜欢，总也会因为那些不计回报的好而有些动容。但就有那么一种人，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别人给予的一切，却还要嫌弃别人做得不好。那件嫁衣，沈妙那些少女欢喜的隐秘的心思，最终是无人知道的了。他那句想问的，夫君，你认真看看我这件嫁衣，可曾发现了什么？用尽一生也没有问出来。他想穿嫁衣给看的人，一辈子都没有看过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